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哎，在这样一个这几天真是雨水特别多哈，都集中在这周末了，所以大伙儿恐怕有一些本身应该在户外的出行计划，得改变一下。 而且即便是早清啊，您要是出门的时候，没下雨，也一定得带上伞。 哎，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哗一下就来了。 对，其实从前天、昨天一直是这样。 嗯， 哎，一阵儿一阵儿的，而且呢。如果您要出门稍微远一点的话，您家附近不下雨并不代表着您的目的地不下雨。 对，所以大伙儿一定要提前做好出行的安排。一场秋雨一场寒哈，这几场秋雨之后肯定气温要逐步的下降，大伙儿也注意添衣保暖。那今天我们还是话题里边先说说，现在虽然是在高温的多哈，但是恐怕身上也感觉寒意阵阵的国足。因为接下来星期二很快就要面对这个小组当中最强的亚洲一流日本了。咱们现在要做哪方面的调整呢？因为对方已经喊出来说这场比赛虽然森宝一已经濒临下课，但是面对国足，对方说必胜全取三分。 但是我倒是觉得打日本还有什么压力吗？ 对，就已经到这儿了， 对， 还没有什么压力了，所以还是放开打吧。主要是让大家看到一个比较稳定的适合对方这个特点的战略和战术安排。 对，最近呢也是总结了和澳大利亚的比赛嘛，所以既然是总结了，那就在打日本的比赛当中不要再出现和打澳大利亚类似的场面情况就行了。这比分我觉得打日本大家没那么期待。 知道是一场输了很正常的比赛， 对， 所以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念想了。家里人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穿上棉，哎，这老话有讲 啊。你看早上慧凡就穿着棉袄来的， 但是还是淋雨了，得亏穿着棉袄没有淋透了。第二个话题我们也说说最近美网也是激战正酣，但是一些名将像大阪直美啊、西西帕斯都是已经被淘汰了，尤其这个西西帕斯的卫生间暂停，也是一奇景。咱也说说那些体育赛场的哪些盘外招让您哭笑不得呢？ 就是或者说这个比赛当中有意思的事儿是吧，让您回想起来之后能笑一整天那种。 或者就是都给您气笑了，这种感觉。 哎， 在我们的平台上，微信、微博、FM 听听聊天室，一起来互动。 反正我先抛块砖吧。 啊， 就是我看过一场比赛，然后呢就是，就他洒水浇水，他只浇半场。 就只给那边教， 只教就是自己进攻的那半场 啊， 防守这半场不教。这样的话，在防守的时候啊，人家打到自己这半场的时候球速慢。 呵，这都行。 然后下半场的时候教那边，这是我见过的， 就特别明目张胆的。 反正是我主场 啊，就反正我主场，我说了算，我的地盘我做主，我也不跟你玩阴的。 对，我就明着告诉你，我就教半场。 这有意思，够有个性。这是哪个年代发生的事儿？ 就前几年。 可以啊，反正不知道这整个的联赛里边是怎么看这样的现象啊。如果重视起来的话，应该是有一些规范和约束的。 反正这是一点小小的主场优势吧。 大家也可以去回忆回忆，其实咱要是回忆不只是足球项目哈，韩国队身上经常发现这样的盘外招。 然后另外又突然让我脑子里想起了一个这个盘外招让哭笑不得的。就是有一个音乐你知道吗？叫拐了拐了拐了。 拐了拐了 啊，是吧？那个 这也是CBA 赛场上听过啊，而且很熟悉。大伙儿也可以继续的来回忆。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先带来的是福茂会的相关内容。福茂会东道主展现活力，首钢员把握冬奥契机续新篇。 残奥会方面，轮椅篮球、羽毛球创历史，中国的奖牌数达到200枚。 另外，东京残奥会多名北京籍的运动员都摘得金牌，北京市委市政府也发来了贺电。 世预赛国足将战日本，阵容呢有可能会做出调整。另外，郭田与王秋明首次参加了合练。 女足唐佳丽完成了在热刺女足的正赛首秀，替补出战两次射门，险获进球。 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法国客场1-1被乌克兰逼平，荷兰是4-0大胜黑山。 好了，大家伙儿继续来聊着，我们也进入到今天的详细内容。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特别报道，我在服贸会等你。 我在服贸会等你，先来关注一下本届服贸会的首钢园啊，作为两大会场之一，把工业遗存和现代展会相融合，并且充分地利用了冬奥元素，向前来参展的全球观众展现了首都新地标的活力新貌。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于博川带来的报道。 可以看到我们展会上面总共有5块大屏幕，播放的内容呢分别是首钢转型发展的契机，就是冬奥促进。 走进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的7号展馆，北京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展位格外引人瞩目。除了5块屏幕分别展示了首钢园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的发展历程，还有一张制作精良的沙盘，将园区内的冬奥组委办公区、首钢滑雪大跳台等各个细节按照微缩比例一一囊括其中。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部长吴昕介绍， 这个沙盘呢是首钢园北区2.91平方公里的建设面积的一个示意图，这里面包含石景山文化景观片区、冬奥广场片区、老工业遗存片区、公共服务配套区以及这个城市之补创新工厂片区。 本届服贸会，首钢园作为两大会场之一，利用约94000平方米的园区面积，承接了8个专题展和配套的论坛会议等活动。工业遗存和花园式现代展会相融合，新与旧、过去与未来在这里交织互动。吴昕表示， 服贸会的整个会展区域呢，还是充分结合首钢老工业遗产的这个建筑风貌，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充分的按照现代化展会的这个场馆的建设要求，做了这个整体的建造设计。您可以看到呢，它的整个的场馆的分布和我们的老工业的景观结合的还是非常紧密的。 首钢园作为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区和首钢滑雪大跳台的所在地，将在明年的北京冬奥会赛时期间承担重要的保障工作。而在赛后，这里也将作为宝贵的冬奥遗产，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丰富市民体验继续发挥作用。 冬奥赛时，那么最主要的是对于冬奥会的组织保障服务功能。那您像冬奥组委已经在园区里面多年办公，我们也一直向冬奥组委提供日常的保障服务。在冬奥会期间呢，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将会产生4块金牌，届时呢，我们会做好场地的相关的保障工作。冬奥赛后呢，我们会积极利用冬奥会的遗存，好好的抓住冬奥会对于我们整个片区的带动作用，将体育加科技加科技文化相关的这些产业领域入驻园区的这些企业服务好，以这个契机深入促进园区的产业转型经济发展。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服贸会的国际体育服务贸易发展论坛啊，昨天也是在北京进行了。 论坛是以新机遇、新征程、新格局为主题，重点围绕着体育数字变革、体育消费趋势、体位融合、体旅融合等当前体育热点和焦点的话题进行了交流研讨。北京市体育局局长赵文在昨天的致辞当中表示，这一次体育服务专题展示内容全面覆盖了体育服务的9个大类，呈现了展示内容丰富多彩、供需服务机制完善、突出体育文化元素、助力冬季运动发展4大亮点。 那昨天下午举办的体育服务项目推介会，一共有科技体育、智能健身、体旅融合、体位融合等等国内外10个优秀体育项目进行了全方位多维度的展示。8个项目在现场签约，签约额达到了85.6亿元人民币，加上昨天上午6个项目26亿元人民币的签约额，本届体育服务专题一共计签约项目14个，签约额总计1111亿人民币， 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哎，你看晨晨就在咱们聊天里说是吧，昨天咱们首钢的队员小川、朱熹、包括名宿宋小波、焦健都去这个服贸会活动了啊。服贸会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我身边还有朋友问 是那个卖服装和帽子的吗？ 真不是，是服务贸易，不是服装和帽子。您一定得捋清楚了啊！其实这几天从五号今天开始，五六七三天就是公众的开放日了。 对 啊，大伙儿是可以通过这个服贸会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微信的公众账号去提前的预约一下门票。先到先得。 对，另外呢，文旅服务专题也是本届服贸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和机构最多的专题，在首钢园的一二三号馆之内啊，观众可以看到16区各副特色的文旅展台，购买最新的文创产品，也可以了解到科技元素在文旅业态当中呢体现的展现，并且亲身的可以去体验一下哈。我们现在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给大家带来的关于文旅服务的报道。 特别刺激，我讲刺激，挺快的。 70多岁的刘女士在参与了飞跃北京虚拟现实的体验之后，告诉记者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刺激。项目展台位于首钢园2号展馆，体验者坐在一台设备上，戴上 VR 眼镜就可以飞到北京城市上空，俯瞰北京标志性的景观。北京以诺视景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刘雪宗介绍， 就是您通过这个 3D 的这个状态，通过这个机械调动，然后来像当做一个飞行模拟器一样，然后来整个飞跃北京俯瞰北京的。这是现在目前为止北京所有的5A级的名胜我们都会覆盖上面去。 观众李女士从设备上走下来后告诉记者， 就是北京的大景点都有，什么故宫啊、香山呀、颐和园呀都有，平地上看不到这个壮观的这个景象，通过这个飞行呢，你把北京城都看到了，我觉得非常的壮观。 刘女士也说， 你平常看的都特别平面的是吧，这个是立体的，从天上视角一会儿下一会儿上的那种，挺好玩的。 文旅服务专题以科技赋能新文旅、创意引领新生活为主题，科技元素是各个展台展示的重点。在市文旅局智慧旅游展区，游客关注北京智慧旅游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随时查询吃住行游购与旅游公共服务信息，并可以通过手机查看120多家红色旅游景点的 VR 实景。工作人员介绍， 它有这个 VR 图像的，或者它有语音讲解。 这里面很多那个公园、纪念馆导览里面看，是不是就是完全是免费的？ 对，免费，就在手机上看嘛。 今年的文旅服务专题参展企业和机构达到1100多家，其中线下近600家。5到7号普通观众日期间，市民朋友可以到首钢园的展馆内了解文旅融合的新成果和新趋势。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东京残奥会。昨天是结束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队在田径项目上再添4金，羽毛球获得了3枚金牌，并且由杨秋霞夺得了中国代表团残奥会的首枚羽毛球金牌，轮椅女篮也是以1枚银牌刷新了中国轮椅篮球在残奥会上的最佳战绩。只剩下一个比赛日的情况下，中国队以93金57银50铜总计200枚奖牌的成绩，提前锁定了金牌榜和奖牌榜的双第一。 东京残奥会新增的项目羽毛球昨天呢是迎来了金牌日，杨秋霞在女子单打 SU5级的金牌赛当中呢对阵的是日本东道主选手，她以21比17、21比9连下2城，摘得了中国代表团历史上首枚残奥羽毛球金牌。在女子单打 WH2级的金牌赛当中呢，头号种子刘雨桐和2号种子徐婷婷会师决赛，技巧更胜一筹的17岁小将刘雨桐两局都是以21比15取胜，收获了个人首枚残奥金牌。而19岁的屈子墨在男子单打 WH1级的金牌赛当中对阵韩国选手，比赛中呢，屈子墨进攻积极有力，以21比6夺下首局。第二局赛程过半的时候，对手是宣布退赛了，这样呢，屈子墨是获得了冠军。今天是东京残奥会的闭幕日，中国队还将会在羽毛球和坐式排球项目当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那另外在东京残奥会上，有多名北京籍的运动员也摘得了金牌，北京市委市政府发来了贺电。 第十六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新闻，在第十六届残奥会上，北京运动员毛晶典在乒乓球女子 TT 八级单打赛，何子豪在复合弓公开赛个人淘汰赛，薛娟在乒乓球女子 TT 三级单打的比赛当中不畏强手，顽强拼搏，勇夺冠军。同时，何子豪还在复合弓公开级混合团体赛，郭兴元在乒乓球男子 TT 四到五级团体赛，毛晶典在乒乓球女子 TT 六到八级的团体赛，薛娟在乒乓球女子 TT 一到三级的团体赛，张淼在乒乓球女子 TT 四到五级的团体比赛当中和队友团结协作，奋勇争先，喜获金牌，也充分地展现了我国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良好形象，以及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昂扬姿态，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也为首都北京增添了光彩。 另外呢，在昨天的女子轮椅篮球的决赛当中啊，中国的轮椅篮球队在决赛里面是不敌荷兰，获得了亚军，但是呢，银牌的成绩依然是创造了中国轮椅篮球在残奥会历史上的最好成绩。一起来听一下记者于博川带来的报道。 我觉得拿到银牌已经历史性的突破，我觉得已经很开心很好了。 中国轮椅女篮用一枚银牌结束了本次东京残奥会之旅。在9月4号晚上结束的残奥会女子轮椅篮球决赛中，中国队以31-50输给了荷兰队，获得亚军，并且创造了中国轮椅篮球在残奥会历史上的最好成绩。队长林穗玲在总结本场决赛时说，攻防两端球队的表现都不太理想。 进攻方面我们的命中率会低一点，然后投篮啊都不够坚决，然后防守对他们的重点人没有防好。 在小组赛阶段，中国队的姑娘们曾经以7分优势战胜过荷兰队。本场比赛，中国队沿用了半决赛击败美国队时的首发阵容，但队员们在第二和第三节手感不佳，其中第二节仅得到2分。而2018年世锦赛冠军荷兰队则是渐入佳境，中距离投篮屡屡命中，将分差拉大。中国队主教练陈奇在赛后表示：“ 大家还是尽力了，但虽然有一些小遗憾，可能跟这个体能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去总结的。 虽然没能站上最高领奖台，但中国轮椅女篮在本届残奥会取得了6胜1负的战绩，其中2次逆转战胜强敌美国队。林穗玲说，通过这次残奥会的历练，无论是担任队长的自己，还是队内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的年轻队员们，都得到了成长。 经过这次比赛，他们往后的心态啊、经验啊什么的都更丰富吧。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收获到银牌，突破历史，战胜自己已经很好了。 运动成绩之外，中国轮椅女篮的拼搏精神也激励了很多国人。领队郭志斌特别说道，要对所有关心和支持残疾人体育事业的人说一声感谢。 非常感谢我们国内的球迷啊，对我们残疾人体育，特别残奥会的关心关注，更感谢我们全国球迷啊，对我们女子轮椅篮球队的关心和厚爱。这一次啊，我们虽然取得了亚军，但是我们也从一些世界强队学到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做法，比较好的一些技术战术，应该说对我们今后的训练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力争啊，在今后的比赛中继续努力，再创佳绩，以更好的战绩啊来报答全国球迷对我们队的关心和厚爱。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在昨天下午服贸会的论坛当中，石景山区也阐释了怎么借冬奥之势迎来自身的发展机遇。详细的情况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徐真带来的报道。 石景山区是北京冬奥组委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比赛场地、国家冬训中心的承载区。石景山区在近年来牢牢把握北京举办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打造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两大机遇，推出建设冬季体育运动先行区的目标，完善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石景山区副书记、区长李新表示， 服务保障冬奥、借势冬奥啊，都是我们的工作的主题主线啊。所以在这个服务保障冬奥的过程中啊，我们对于我们实现石景山区的三区定位带来了非常大的机遇。首先说呢，是石景山区国家级产业转型示范区。那么在服务保障、借势冬奥的过程中啊，我们实现了 这个产业的转型。同时我们特别高兴的是，我们这个打造首都复兴新地标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那么今天我们大家所在啊，首钢园区就是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在这个复兴过程中，我们突出了四个复兴：生态复兴、文化复兴、活力复兴、产业复兴。 李欣表示，首钢园区首次成为服贸会会场之一，也是对不久的将来服务保障好冬奥会的一次检验。 服贸会在首钢园区举办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这个整体的环境在短时间之内得到提升，我们的各项活动的安排在短时间之内得到大家的支持，叫基本能够顺畅。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这都对我们来讲是机遇，更是挑战。所以这也是对于我们更好的在153天之后服务冬奥做了准备。啊，我们在不断的测试啊，不断的提升我们的抗压能力，更好的把服务好冬奥会，成为我们发展产业、城市综合功能、生态环境提升的一个机遇。 那冬博会呢，作为2021年服贸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昨天也是推出了多场论坛活动。在上午进行的奥运城市发展论坛当中，中外大咖云集，专家学者、业界代表共同的展开了交流。一起来听一下体育广播记者徐真带来的报道。 在奥运城市发展论坛中，北京冬奥会和后奥运时期北京双奥遗产传承以及奥运城市发展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关注。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副秘书长徐志军表示， 遗产工作是冬奥筹办的重要内容，我们制定实施了北京冬奥会遗产战略计划，从七个方面、35个领域着手发力，努力为主办城市留下宝贵财富，实现奥林匹克运动与城市发展的共赢。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杰也谈到首钢在奥运遗产传承方面的想法。 围绕着冬奥会的举办，我们很多的设施在未来还有153天啊，就要得到一个检验了。从现在看啊，大家对这片这个留下来的这些设施今后怎么使用有很多的期待。我们是这样想啊，我看到呢，冰雪运动发展好的城市就在我们这个城市的空间里面啊进行的这种运动，哎，我觉得特别自然。所以我们这个园区里面留了非常多的空地，大片的中小块的啊，我觉得在冬季啊都能成为一个和自然融合在一体的这样一个天然的冰场或者雪场。所以我们特别期待我们在冬奥会以后，我们把这片土地让它产生更多的价值，真正让市民喜欢它、热爱它。 在奥运遗产传承上，如何体现北京双奥之城的特色，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高云超表示，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呢，给北京带来了很丰富的这个奥运遗产。北京呢，从城市的发展呢，从市民的这个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受益匪浅。大家也知道，从整个，比方说从城市的整个的城市的运营啊、管理啊，以及到城市文明程度，以及到市民的这个素质，都得到了极大的一个提升。冬奥会呢也制定并发布了2022年冬奥会的遗产战略计划啊，那么今后呢可能是要具体的去实施，真正的融入到城市的发展当中来。 今儿我们的两个话题，一个是说说国足啊战日本，国足应该做哪些方面的调整。另外也回忆一下您赛场上就一记忆当中那些赛场上的盘外招特别让您哭笑不得的。 您这边呢，绿瓶牛二就是他认为啊，打日本队的时候呢，咱这几个规划球员全部都首发 啊，就必须此时此刻就是此刻不首发还等什么呢？ 就是一般情况下，反正我也是这心态，花了钱买来的这个家伙事儿，这必须得用上。 不能当收藏家呀，是吧？6306说，对澳大利亚的时候，其实应该上阿兰，速度快，克制对手转身慢。 对日本应该是艾克森用身体给吴磊做支点，哎，好像现在这个战术安排反着来，是吧？ 荣成斋也是说嘛，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心态，其次才到技战术呢。但是刚才也有家里人我找不到了，就是说日本队的中锋已经是受伤退出国家队了 啊，南野拓实， 南野拓实，但是人家把那阿道给征召了， 对啊， 补充了一个前锋 啊，就嗨，少一个南野，日本队的实力也不就相较于我们 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的实力差距是在一个南野拓实， 对，可不止一个南野拓实啊。赛龙波说，后防线早做调整配合吧，把状态最好的放到后防线上，其次锋线上艾克森换阿兰，下半场再上艾克森，中场用抢断能力比较强的人员， 而且我最近看了几篇关于这咱们输给澳大利亚比赛之后的评论啊，也挺有感触的。就是呢，咱们国内的所有的评论谈了很多，就是咱们后防线之间的配合不利啊，比如说大宝那两次铲球啊，是吧？谈了很多这个，说我们的前锋啊拿不住球啊。但是我看了有几个就是越南媒体的评论，就说这场比赛中国队输是输在了中场控制不利上。 啊， 包括日本好像也有一些相关媒体和这个分析，就是说这场比赛中国队的中场对于 失控， 澳大利亚队失控，就是咱们看了两头，结果人家看的是中间。 对，咱们其实，在赛前，这个也是我一个挺大的疑问啊。咱们有那么好的后勤的保障，有那么多的技战术分析师都跟着国足去了，难道不知道这一支澳大利亚队的中场有多么强悍吗？为什么我们还是排出了那样一个阵型哈，在面对澳大利亚的时候想去抢开局，想去用对攻的方式抢开局，这点上一直持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周扒皮有一点这个正话反说了啊，说就心态要调整，咱们还是强队啊，要强队的心态压着去打，打攻势足球，打抢逼围啊，那直接 要有必胜的信心， 打抢逼围，直接就是给自己再挖一个巨大的坑，再跳进去，是吗？哎，面对日本，我们不要想太多呀，实力是摆在那儿的。关老爷说这几个规划没踢中场的呀，也不能堆一堆在锋线上。但是这就看就整个的这个安排人员的部署，其实可以更优化一些。面对不同的对手，四九五也说首发用满规划球员吧，怎么打都行，拼了。五号线呢说不需要调整，球迷的心态才需要调整，要放平缓。媒体也需要调整一下，天鹰给分一分，昨天天鹰已经来过了啊，不管在战澳大利亚之前天鹰是怎么说的，至少在那场比赛之后，天鹰的画风已经变了啊，那就是我们确实在这个小组当中可能能拼一下的，能拿分数的，也就是越南了啊！连阿曼现在都不行了。 但是马上家里人说了，有没有认真看越南打沙特那场比赛？ 越南打沙特那一场啊，是提前领先，后面被逆转反超的。 沸腾工体说了，说也同意那个人家家屋分析的这个，咱们首战输给澳大利亚，还是主要输在了中场。所以这个就是让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大家在不同的维度上在关注着这支球队或者关注着这项运动，就是我们的分析判断的角度和我们的一些主要的竞争对手，尤其是进步很快的一些竞争对手相比，就是我们看到的角度和人家不一样。 哎，这个很可怕啊， 这是因为我们恰恰是因为这个不一样导致的和对手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大，还是说就是我们就是跟人不一样？ 就这个就很可怕了。如果是真的我们的思维意识就是跟不上人家，我们就是看不出来人早就很明白的这些战术意图，这太恐怖了啊！我们就不要再幻想什么了。晨晨给气着了，说国足啊，咱什么排名啊，澳大利亚什么排名啊，请问有什么资格低估对手啊？我们 这个赖我们啊，这个、赖我们赖我们媒体是吧，赛前太乐观啊，赖我们 也赖亚足联 啊， 把国足放到那个 第二位 出现的热门里边，跟越南一起，这都是什么？这属于上眼药，这属于盘外招。青柠仙子说：“上一池中国双后腰，踏踏实实打防反。”哎，就是我们这个

另外呢，昨天日本足协已经官方宣布利物浦的球员南野拓实是因伤退出了本届国家队，将会无缘出战和中国队的比赛。据了解呢，南野拓实是在8月31号的训练当中受伤的，上一场对阵阿曼的比赛当中呢是替补登场。 我们也关注一下日本，虽然是缺少了南野，但是现在是把法乙图卢兹的混血前锋阿道补招进了国家队来备战跟咱们的世预赛的比赛。之前南野因伤了退出，也是让阿道得以入替。今年夏天阿道加盟了图卢兹，出场6次打进2球，40强赛就曾经入选过国家队，还在最后一战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比赛当中上演了6分钟之内帽子戏法的这样的壮举啊， 就冲击力也其实很强， 相当强。 目前呢，日本队已经是抵达了卡塔尔的多哈，来备战9月7号和中国队的这一场比赛。如果说所有的有利条件，就是中国队呢不用旅途劳顿啊，其他的相比，日本队不管在实力上，还是在这个人员的配备方面，都是要占优的。 所以就此而言，我们真的不要有任何想法啊！对日本的时候，就是一个低姿态出战，我们就是一支弱队。那也有媒体说到了，国足通过集训的这种方式，能提升的是什么呢？只能提升整体的战术能力，但是对现代高水平足球比赛节奏的把握是没有办法通过短期集训提升的啊！这也是我们国内联赛水平决定的。李铁呢也认为中澳之间的核心差距就在于比赛的节奏。其实又回到刚才王毅说的那个话题了，就是我们是不是从根儿上，从意识上，就是跟人家有很大的差距的。 从对比赛的理解和认知的层面上，如果要有这个差距的话，那可能不是说你短时间集训，就算你长时间集训，你恐怕也很难弥补这个差距。 所以我们也看一看同组的这些对手哈，就是刚才大家也说到了，看看越南和沙特的那一场比赛，越南的那一场是先取得进球的啊，然后沙特后面有反超，但是越南这边是早早的因为红牌被罚下一人，最终1-3落败。阿曼客场击败日本，伊拉克客场逼平韩国，这些看起来是爆冷，但是实际上一定就某一次的爆冷它是有一个量到质的变化的。 但其实我倒是觉得，就是第一场比赛国足呢0-3输给澳大利亚，把坏事当好事看吧。就是我们在这场比赛之前大家呢都比较乐观，其实包括媒体，包括球迷，甚至包括这个国足内部都是比较高调的。这和在踢40强赛之前，大家如果现在在回想啊，踢40强赛之前，尤其是咱们离开了苏州主场，去到了阿联酋沙加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大家都是心里非常非常紧张的。包括国足自己内部也是有一些忐忑的，反倒是打到了12强赛，面对更强的对手的时候呢，表现出了一片乐观的这个态度。但第一场比赛0-3，让大家非常骨感的认清了这个现实。后面的比赛是不是就会从备战呀，从比赛的战略上啊，在用人上更有针对性，就别在天上飘着了啊，咱脚踏实地吧。 这就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这种学渣心态，就是学渣通过一次中考，冷不丁的这考题比较简单，遇上这简单的题了， 进了区重点了， 突然觉得我行了， 我能考清北。 就在后边的这个年末的大考里边，突然发现我可以，我行 啊， 这种感觉哈，有一点真的是飘忽了。 或者说就是这个高二会考的时候考得不错，你想那我高三必须报清华北大呀，对吧？再往下那些学校我都看不上。 所以这一点上还真是我们要认清现实，摆正姿态。关老爷说，阿曼人比咱集训时间还长呢，再加上人家还有一些在欧洲地区组织了一些正差的热身赛，那整个的备战比我们要更加的完善一些，所以这就是实力上真正比拼了没有这些所谓的什么保障上的差异之后，面对阿曼现在同样也非常的艰难。但我们还是说说眼巴前首先就是要调整这种心态和姿态。严强老师也是分析了一下 首轮这个小组当中表现最差当然就是国足了，而阿曼跟越南都表现出了不错的战斗力，而自身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十二强赛真的和四十强赛不一样，防守这个原则就是防守至上。 国足在首战惨败给澳大利亚，在国内媒体有一种说法居然还流传开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那就是有人认为国足首场的失败是因为轻敌了，是因为低估了对手。我觉得这是难以想象的一个笑话。从六支球队先后登场打的这三场比赛来看，不夸张的说，国足可能是这个小组最弱的一个对手。因为越南和阿曼这两支排名比我们低的球队在首战当中都体现出了很强的战斗力，尤其是阿曼客场能够打败日本，而日本在输掉首场比赛之后呢，第二场对中国肯定是要全取三分的，这本来是中国的主场，而在7号的这场比赛当中，日本是在中立场地和中国作战，那经过第一场失败之后，我觉得日本也有了一段调整期。不管是从个人技术，从大赛的经验，从整体战术组合的能力这方面，我觉得日本都已经具备了一个世界二流球队的水准，比中国队可能高出的不仅仅是一个档次。当然他们也存在问题，那就是在临门一脚破门得分这方面啊，这可能是日本足球过去这20年存在的问题，他们很难打垮一支球队，他们的攻击效率不是那么高。但是目前国足的状况，不管是体能的消耗以及战术选择方面的一些不确定性，就包括用人防线方面的一些选择，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实在太大，哪怕对手有弱点也很难想象这支国足能够有多么高效率的进攻能够得以把握。所以如果还是按照跟澳大利亚那场开场去和对方对攻的话，这肯定是最差的一种战术选择。因此我觉得十二强赛的一个原则那就是防守至上，先立于不败之地，防守反击可能是这支国家队唯一能够选择的战术。到底是使用现在的四后卫，还是有说法显示的这个三中卫体系啊？我觉得哪怕采用三中卫啊，五后卫这样的体系，也不用去担心纯熟与否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四后卫根本就没有多少默契以及训练当中锤炼出来的配合，而在中场后腰这方面还有必要要加强，因为现在选择的中场球员防守能力和对方在身体对抗这方面首场比赛吃亏太大，日本队或许没有那么强健的力量，但是他们的配合细腻程度肯定是远在澳大利亚之上的。 那现在都能够脚踏实地的再来看看我们这一次的十二强赛了。一号线说，你要说日本轻视了阿曼还说得过去，请问我们拿什么资本来轻视澳大利亚呢？ 我们轻视澳大利亚的资本就是，哎，你看这个队啊，七八个不愿意来的 啊， 哎，你看这个队就是这比赛前一天才到多哈， 对，就有一场半的训练的机会， 哎，然后你看这个队他们不在一块练是吧， 我的天， 哎，他们已经没有了维杜卡卡希尔反正之前呢所有的这些乐观的情绪 都是 也不仅仅是媒体或者球迷分析的，在队内也有一些相对的乐观情绪， 对，如果不是这么乐观的话，我们想也不会在面对澳大利亚的时候去排出一个这样的阵型了哈，还是没有考虑到整个十二强赛这种困难的程度吧。这边托尼韦说，上一任让中国队打防反的还是高洪波高指导啊，那个时候其实舆论的环境整体环境也不好啊。宁波说，咱也甭说李铁了，大家都是说着容易， 对 啊，感觉自己可以啊，但其实呢这个工作做起来还是很艰难的。知道现在有问题就及时的调整，因为接下来的十二强赛还有九场比赛要去踢。那接下来面对日本队，其实什么战术的调整啊，这个我觉得都是放在后边，最关键的是心态上的调整， 除了心态上呢，在一些用人的细节上也要有一些小小的改变哈。比如说也有分析说呢，像在中后卫、边后卫、后腰的人选上呢，李铁是不是能够把这个硬度和节奏的提升作为未来改变的重点。因为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在面对澳大利亚队的时候，我们的防守的硬度和比赛的节奏还是被对手完全的遏制住了。面对日本，那在对抗上不会像上一场比赛那么吃亏，但是地面的配合、脚下的节奏方面是不是会更加明显的感受到一些相应的差距。那我们也许会把硬度提升上去之后，用身体对抗来减少这种差距吧。 我们也继续来听听赵宇带来的分析。这个战术的调整是势在必行的，中后场的防守必须加强。 我觉得跟澳大利亚比赛结束之后，国足调整阵型、调整心态、调整战术打法，这个三调整是必须要做的。至于怎么调整的，还得看主教练李铁怎么安排。我觉得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怎么调，看他这个在准备比赛的时候有没有多套的这个阵型和多套的战术安排。我觉得像十二强赛这种比赛，对手的情况不一样啊，对手的风格不一样，一个教练组，一个成熟的教练员，他应该有不同的阵型，不同的这种策略。所以我觉得这种调整是势在必行，尤其是跟澳大利亚队0-3输了之后，其实即便不输掉这场比赛，或者说即便是我们在这场比赛没踢之前，就应该面对澳大利亚和日本队有不同的这种战术策略。首先我觉得跟日本队踢，加强中场拦截，破坏对方的节奏，这是必须要做的。从上一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中国队的中场拦截效果并不是很好，我觉得设置双后腰也是理所当然。而且其实我觉得跟日本的比赛踢三中卫也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就现在不太理解的就是李铁可能这方面没有过多的准备，所以如果没有准备临时改这种三中卫并不合适。那我觉得是不是我们的阵型可以变成4-2-3-1？不管怎么说吧，在这个日本队比赛当中，首先要加强防守。那我觉得不管是踢日本、踢澳大利亚，甚至说是未来的沙特、阿曼这些球队，打防守反击、摆铁桶阵，对于中国队来说并不丢人。毕竟你是一支弱队，是一个挑战者的身份来参加十二强赛的，所以战术设计是非常关键的。 那当然回过头来啊，也重新的来梳理一下国足铁家军的过往的这些集训的时间。刚才有很多家里人在探讨这个问题，关老爷的观点呢，他是觉得作为一个个人能力比较差的球队，只能从整体上下功夫，通过一定时间的集训去增加默契度，提高整体的技战术能力。说看看阿曼啊，为什么能赢日本，那是因为日本轻敌了呀，日本确实没把阿曼当那呛锅的 啊， 所以真的集训呢，对于这一次的铁家军来说，每一次的集训也不是都全虚全影的，也能够看到曾经啊是说，哎，我们用一些俱乐部内部的搭档，本身就有着默契，可以弥补这样的差距，但是在对澳大利亚的时候，做出了一些人员上的调整之后，发现真没那个默契。 但是呢，也有和关老爷的这观点不是很统一的。你像2680他就说了，咱还是踏踏实实的遵循规律吧，别为了更多时间的集训，把联赛整的一周三赛，身体节奏的这完全不对，反而造成现在这个状态。 这也是有相关的媒体，比如说像马德兴老师啊，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教练组呢是希望延长集训时间的，因为联赛的强度难以适应十二强赛。哎呀，但是现在再去说这个呢，就是为下面10月份的比赛做准备了。可是这个阶段之内，最重要的还是体能上的恢复吧。如果到了10月份您连跑都跑不起来的话，那面对阿曼和越南的话就更艰难了啊。那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中甲。那就在昨天下午，中甲的武汉赛区第19轮的比赛，北京北体大是迎战的淄博蹴鞠队。赛前呢，主教练张旭也跟队员代表崔仲凯一起出席了发布会。他也说，经过了短暂的休整之后，第3轮的比赛就要开始了，还是要全力以赴的。比赛的时间应该是在 我们一会儿帮大家查一下啊。 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全运会方面吧。全运会的女子蹦床比赛已经开始了。奥运会的女子蹦床冠军朱雪莹在昨天成为了第一个在十四运上亮相的东京奥运会的冠军。但是呢，比较遗憾的是她在预赛当中出现了失误，没有能够晋级女子个人的决赛。第一套动作没有拿出太高的难度，47.005分。第二套动作呢，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误，得到了33.835，提前告别了女子网上个人决赛的争夺。这个也是让大家觉得比较意外的啊。另外，东京奥运会女子蹦床亚军刘玲玲两套动作拿到了103.470分，以资格赛第三的身份晋级到了决赛当中。男子方面，董栋和上届全运会男子个人的冠军涂潇领衔的山西队表现是非常的抢眼的。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体坛热搜榜，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体坛热搜新闻。据东京残奥会的网站显示，截止到昨天20:50，中国队获得93金、57金、50铜，总奖牌数达到200枚，位居奖牌榜的第一位啊，这也是冲上了热搜。 另外呢，在昨天结束的田径女子200米 T 一级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刘翠青是以24秒94的成绩夺得了金牌。在夺冠之后，她被领跑员徐东林高高举起，两人搭档8年并肩作战，享受这个彼此的荣耀。 那真的也是，金牌是可以被分享的哈，给大家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们也看到冲上热搜的还有莱科宁新冠检测呈阳性，他将会退出 F1 荷兰大奖赛。那就在昨天的时候确诊啊，也会缺席本周末的 F1 荷兰大奖赛剩余的比赛。国际汽联和 F1 在一份声明当中也说啊，这个确认的核酸检测当中，莱科宁是目前正在酒店进行隔离，没有任何症状，精神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 当然还有内马尔的身材哈，在法国当地引起了媒体的吐槽。回到国内之后呢，就连巴西的同胞也看不下去了。世界杯预选赛巴西客场1-0小胜智利的比赛，内马尔帮助里贝罗破门，但是也浪费了一些机会。他的身材反而成为了巴西解说员和评论员的话题，认为呢，内马尔感觉并不是身体状况非常好啊，他评论是非常的不健康， 真是一下就放飞自我了啊！甚至有网友说， 是真胖了还是镜头失真？ 还有说，我可以平静说，我的肚腩比内马尔的小 啊。再有呢，就是说内马尔会喝2瓶可乐啊，5升啤酒， 嚯，再抽2根雪茄，再来一份奶酪培根薯条，真是啊，为了增加自己的热量，不遗余力 啊。 当然关于内马尔的身材之外，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其实啊，人体是非常的精妙的一部机器。 对 啊，您要是特别容易生气的话，其实不仅影响情绪还影响健康。一生气就胃疼这事儿是真的啊，胃肠道是很容易受到情绪影响的，专家说的啊，当产生愤怒生气这些情绪的时候，胃肠动力会出现一些高反应状态。所以 长期以往可能会形成一些什么胃溃疡啊、胃痉挛啊这些。 对， 所以看国足的时候一定要平静啊，尤其看 颗平常心。 对，看国足您要再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时候再一生气， 哎呀，那双重打击， 这个肠胃压力就太大了啊。 这真是啊，千万要注意啊，有什么的呀，国足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已。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美网啊，就在美网昨天的比赛当中，女单第三轮的焦点战大阪还是爆出了一个冷门，先胜一盘的情况之下，遭到了18岁的小将费尔南德斯的逆转淘汰啊。那这样呢，他就作别了美网。那究竟大阪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也在赛场锐观察，来听一下葛小倩的评论。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就这场比赛来说， 大阪之美其实是本身也算是新生代，但是面对更年轻的18岁小将，而且他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真的是受到了心理原因的这种困扰，导致他在比赛中失常。按说他的水平来说，这个比赛他可能只发挥到平常的60%左右吧。而且从费尔南德斯的角度来讲，他真的是跟他整个团队都为这场比赛做好了准备。他说，从比赛开始之前我就知道我有能力赢得这场比赛，这种想法让我始终保持精力上这种充沛。就是在中央球场接受采访时的费尔南德斯说，当被问到说你有没有觉得对手在第二盘盘末阶段在情绪上可能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或者有一些微妙的这种变动的时候，他说，其实坦白的说我没有太关注 Naomi， 就是大阪直美，我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自己身上，然后一直想说自己该怎么做。我觉得他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非常积极的、非常能够代表这个职业网球新生代、新一代这种看法，就是他说，我是做好准备来为观众们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的，所以在第二盘当我落后的时候，我觉得我还应该就是继续的留在这里为大家奉献更精彩的比赛，一个小时对我来说不足以展示我自己的能力。伴随着大阪直美的出局，其实女子网坛依然会精彩纷呈，因为很多其他的选手还都在签表之内，包括现世界第一巴蒂。巴蒂在今年的温网拿到职业生涯第2个大满贯冠军，同时还有安德莱斯库。安德莱斯库是2019年的美网冠军，当时他也是横空出世，就是从安德莱斯库到大阪直美，到接下来的肯宁，就是这几位选手真的是之前可能大家说哎没有那么有名气，但是他们自从拿了一个大满贯之后，就整个的这种气质立刻提高了一个层面。所以女子网坛我们说百花齐放就是这样一个道理，而且每一场比赛之间的对决都会非常好看。同时还有东京奥运会金牌得主本希奇，还有今年在澳网表现特别好的佩古拉，还有萨巴伦卡，一直作为就是世界排名前五的选手，萨巴伦卡在大满贯赛场上一直还没有太大的突破，那今年他闯入了温网的四强，所以他这个打法也比较适合硬地，也有一点点像大满贯的打法，但是他可能就是失误率会高一点，所以这些选手的存在依然会意味着今年的美网女单比赛还是会非常好看，并不会因为大阪直美一个人的出局而觉得说啊星光黯淡或者是怎么样。 那另外在今天凌晨的美网男单的第三轮的焦点战，小德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之下展开了反攻，逆转击败了日本的名将锦织圭，也取得了对阵后者的17场连胜。小德本赛季的大满贯连胜已经达到了24场，强势的挺进了美网的男单16强。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午后开始，本市将再次迎来降雨天气，预计降雨断断续续可以持续到6号上午。降水过程中容易出现道路积水现象，驾车出行请不要贸然涉水，山区地质条件脆弱，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西部中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7到20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中午前后有些偏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体感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祝他上麦啦！ 北京时间的8点钟啊，我们也继续回来，在这时段我们说说 CBA 吧。 哎，说说篮球哈，因为呢，新赛季的 CBA 国内球员的注册已经截止了，20家俱乐部一共注册了391个人，但是呢，有一些球迷已经发现了这个注册名单当中没有老将孙悦的名字，而且呢，他也没有进入 CBA 自由球员的名单，这也就意味着他肯定是无缘2021到2022赛季的 CBA 联赛了，很有可能这位35岁的老将要选择退役了。 所以真的这么一算的话，08一届的中南篮就只剩下阿联一个现役球员了啊！阿联也是刚刚跟广东完成了续约，用自己不拿顶薪的方式啊，去给球队腾出了更多的薪金的空间。 对，续约了一份1年的这个 C 类合同啊，也显示出了老将对于球队所做出的牺牲和付出。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会继续来关注 CBA， 同时也在昨天在前天晚上啊，爆出了一条新闻，那就是网络上有一张山东男篮全体队员讨薪的声明，苏群老师，摁着手印，苏群老师说应该还他们一个公道啊，为山东男篮的队员们撑个腰。哎呦，这山东队动静这么大吗？不只是队内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还有欠薪的问题。 可能主要这个不和谐的声音 就 是来自于欠薪的问题啊， 是这样哈。 我们也连线一下申叔，听听他对欠薪这事儿有什么看法。 申叔， 三叔好，虎哥好， 这个欠薪这个事儿你也听说了吧？山东队 必须听说呀、这现在什么时代了？网络时代。那个 最新消息我又听说有新的荒信了、说这个山东已经在被网络这个爆出了欠薪的这个事情之后呢，迅速的解决了除了一个运动员之外的其他队员的这个薪资。 好家伙的，你这解决这个词儿用的还是有点那个带着引号的那种狠劲儿啊。 但是据说这个外援没给，因为外援现在他进不来嘛。本土球员好像是把这个欠的薪给补了，因为毕竟现在又重新回到了山东高速集团，山东西王现在已经又退出了嘛。 对对对，可能很多球迷也都看到了整个这个就是事情呢，就让我想到了就是之前其实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就是郭艾伦和这个带领的国青队是吧，这个和范斌 范指导那个什么写书是吧？ 那一直写书写的哈， 就是一下让我想到的就是那个时代了。那么在过去的很多年之内，其实没有出现，就是类似这么严重的问题。但是你说私下，有没有这种类似的事件？我觉得还是有的，只不过都是就是解决的还是可以的，并没有说让公众太多的去知道，都是内部化解的。但这次呢，肯定是给球员啊给逼急了，因为这个事儿呢，就是大家也看到了，确实欠薪是时间是比较长了，而且之前是有爆出来过，只不过呢又是把这个事情给压下来了。因为之前赛季呢也提到过这相关的情况，但是就是西方那边一说，哎，我们没什么没这方面的问题，肯定是内部咱们先解决一下，稍微这个安抚一下，可能就过去。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这个事情就一直在拖着，采取拖延的战术啊，没有最终给球员一个满意的答复，所以才造成了这回这么多球员联名签名按手印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在在过去的这种 CBA 公司运营联赛以来，相关呢这个情况呢发生的这个几率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为什么还是会有这方面的情况发生？这个还是值得 咱们去就球迷包括这各个俱乐部去深思一下的。咱们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说整个的篮球圈内不知道吗？我觉得不可能。 嗯， 那么为什么还是会到了这么一个极端的情况下，就是会引起这么大的这个反响和波澜？那有没有可能在苗头出现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呢？就解决，我所解决呢，并不是说去安抚，而是把这个事情真正的落实， 嗯， 让球员的利益得到基本的、根本的保障。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好好的去想一下的， 其实这个是，如果横向的去和周琦的那件事情再去联系起来的时候，就更能凸显，就是现在我们在 CBA 的整个体系里面，你看，俱乐部也并没有非常严格的按照自己签订的合同来履行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球员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对吧？你签订的这个合同，你应该尊重规则，应该完成这个优先续约权的续约，但是呢，球员也因为一些个人的原因，也没有去尊重这个规则，反而不管是球员还是俱乐部，这个两个主体都表现出来这种状况，是考验中国篮协的时候了。 嗯， 对对，因为这种感觉呢，是让我感觉回到了当初篮管中心他们在运营联赛的时候的那种感觉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当事情不到一定的程度，是不会主动出来解决问题的。 嗯，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问题。那我刚才也提到，就是有没有这方面苗头，肯定是有。有没有这方面的事实，他们肯定也知道，是相关的管理部门肯定也知道。那么，能不能把这些消灭在无形之间，或者说是在这苗头就出现的时候，就为球员的利益，该为球员利益工作的时候要为球员利益去着想，那么该为联盟的利益去着想的时候也要为联盟的利益去着想，该为俱乐部青训着想的时候也要站在这个俱乐部青训的角度上去看待这个问题。 嗯， 所以呢，就是刚才侯哥说的，就是球迷也难免会和之前周琦的这个事情会做一个联想和比较。为什么呢？因为球员的利益在这方面确实是忽略到了、忽视掉了。所以呢，这个联赛的，我觉得各个方面呢，还是要真正的往这个职业化方向去推进，还有很多的工作，去做，而不是说，没事儿就真正的没事儿了。更何况它并不是真正的没事儿， 嗯， 对吧？ 那另外申叔这个也看到，孙悦啊，新赛季貌似是没报名。那这么一算的话，零八一代就只剩下阿联了。刚才咱们说这个，这联盟得为球员的利益考虑，也有球员愿意牺牲自己一部分的利益为俱乐部继续去效力的哈。像阿联现在这个情况，包括之前孙悦也是同样的这个情况。所以就这样来看的话，老将在 CBA 在整个国家队，会起到的那个作用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整个时代的在更替。刚才范爷说的这零八一代，我也想一下零八一代这些球员的这种起伏啊，职业生涯呀。 嗯。 那么在阿联现在还是让这独苗了啊。之前是这个孙悦很有可能退役，再往前倒，是吧？彪哥。这个刘伟。那可能像朱芳雨、王胜鹏他们退役相对来说更早了。那么零八一代，像王磊已经在这个大学联赛执教了，所以整个这个零八一代呢，就剩现在等于就剩阿联一个人了。那么如果我们回想整个阿联的这个，就是他现在还是不是中国篮球最好的球员？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令人感到这种唏嘘也好，或者是遗憾也好，或者各方面的，因为可能很多人还会认为阿联现在是最好的球员。 对， 那么中国篮球这个，难道这个应该按照运动规律来说，应该是前一代应该拍死在沙滩上了，对吧？对吧？但是现在呢，还是大家觉得，哎呀，阿联还是不错的。那么世界杯的时候，19年打关键球的时候，还是阿联得分最多，还是他打的最好。所以呢，整个的新一代的中国男篮，年轻这一代，像这个胡明轩啊，是吧？这个麒麟啊，这个包括王少杰他们啊，已经进入到国家队这个系统当中了。他们能不能更好的去成长啊？那么你说所谓的传帮带，确实在这个职业的这种精神上，阿联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但这些年轻球员能不能学到？是吧？那么这些球员，零八一代这些球员的技术能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再往前倒，说这个九六黄金一代， 嗯， 都觉得九六黄金一代技术能力还要比零八一代要强， 嗯， 那么现在咱们在想，哎，现在球员的这个技术能力是不是还不如这个零八黄金一代的？ 嗯， 所以是不是这个新一代的 一茬不如一茬？ 是是是，是不是总感觉好像是这种感觉？ 嗯， 这种感觉就不是特别的好， 嗯， 不是特别的好， 嗯， 所以呢，就是你说我们非常珍惜这个零八零八黄金一代，这个特别是阿联能够更多的多打两年，是吧？更多的让球迷去欣赏他在篮球场上的表现。但是未来呢？ 嗯， 是吧？未来呢？我觉得这个还是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还是有点担忧的。而且整个的这个整个怎么说呢？国际大赛现在没有，几乎没有， 嗯， 所以他们成长的空间并不是。就是高强度的比赛，好的比赛并不是特别多，所以这各个方面加起来，光靠国内练兵，还真的是挺难的。嗯 嗯，那当然，从老将刚才山叔也在回忆哈，九六零八，这都是比较黄金的中国男篮的那个一代球员。那到现在的这些年轻球员，可能他们的想法也会更多元一些，机会也变得更多，诱惑也变得更多哈。就包括又联系到这个周琦这事儿，就是周琦没有错，但是就是现在的球员可能想的跟曾经的这些老将们他们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嗯， 对，对，这个就是年，就是时代是不同了。 嗯， 那刚才咱们也说到，这原来，小川啊、艾伦他们都是这个什么笔头信是吧？学术现在都是网络时代了。 是 啊，很多的这种东西，所以你整个休赛期，到时候咱们联赛开始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就休赛期到底谁打得好，谁练得好，谁没怎么练，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目了然。那么哪支球队的这个训练水平高？啊，没有给球员放羊，哪支球队这个夏天等于就等于是吃吃喝喝了。 嗯， 这个比赛就是一看就能看出来，包括球员的身材、自律性等等各方面，我觉得真的是，各方面的诱惑，真正让他们能够，达到这种很好的这种球员的标准，职业球员的标准，我觉得不容易。那么周琦这个角度就是说，你一年没球可打，你自己能不能控制住自己、把握住自己？ 嗯， 2019年之前他也是没球可打的，但是世界杯的表现。为什么受人诟病？我觉得还是和没有好的，这种连续的比赛是有很大关系的。啊，虽然最后这个失误球确实是，但是你之前的一个单纯的失误，它并不是说就那么一个失误偶然出现的，而是和之前的这种比赛啊、训练都是有关系的。 是。 所以呢，这一年你没球可打，对自己的影响状态，你职业生涯2年没球可打，我觉得这真是，你不说是毁灭性的，但是影响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嗯， 那当然也说说我们首钢的新赛季啊， 嗯， 因为昨天也在福盟会上看到小川、朱熹都上那边啊，宣传了一下俱乐部，也说新赛季首钢已经准备好了。那新赛季咱们在人员的搭配上，您觉得目前这个人员配置怎么样呢？ 我觉得就是经过了上个赛季81球员加盟之后，雷蒙啊、林翔过来之后呢。位置上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就是我的一家之言啊。 嗯 啊，因为你不能后卫啊、锋线啊、这个内线啊，都是人员是比较齐整的。那所以从配置上来说，我觉得不是问题，配置上不是问题。那么我比较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呢？一个是之前我听说好像方硕是有点伤，方硕有点伤， 嗯， 啊，伤病好像还不是说那么的，就是。 他可能怎么也得还得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对， 嗯， 对对对，他伤还是有点问题。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后卫线可能经验上，稍微就是能力上和经验上都会有一定损失。那么我更担心的就是，从之前两个赛季的表现来看，联盟最好的几支球队，他们的速度能力都是非常强的。这点之前上个赛季我一直在说。 嗯， 那么现在这支球队的年龄、运动能力。我觉得是下降的， 嗯， 这个对首钢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考验。像啊，浙江啊、广东啊，打的都非常的快， 嗯， 啊，包括新疆，其实他们在年轻化之后，其实也转换速度非常快，有机会就扔了，啊，这个真的是，这个是令我最担心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有新的球员的加盟，他们的这种，竞争的意识是增强的，但是我们的这些核心的，就是说。根基型的球员，就我们老北京队的这些球员，啊，他们的这种争冠的欲望究竟还有多强？啊，不论是小川也好，还是方硕也好，或者说是 根基也好，方这个朱熹也好，是吧？我觉得各个方面他们可能也吃过见过，拿了那么多冠军，能不能在这个职业生涯的最后，这个不能说最后啊，就是这个现在三十出头这么一个阶段，其实也是黄金期。 嗯， 身体能力虽然有一些下降，但是关键是夺冠的欲望还有没有那么强，这个还是挺令我担心的。因为你想，从整个的这球员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分析，你包括刚才提到零八一代，为什么零八一代之后，打国际比赛就是劲头怎么都提不起来了？国内比赛可能还行，啊，国际比赛就是有一搭没一搭，这个状态并不是特别的好。而且你像马尼拉这个亚锦赛还输给中国台北， 嗯， 啊，这个都是和球员的本身的欲望、竞争的欲望有关系的。他达到这个高度之后，再想保持住，始终保持住高竞争的这种欲望，我觉得是很难很难。所以呢，各方面，一个速度，一个是欲望，啊，伤病，啊，你说守望队的基本能力我觉得在，但是这三方面还是有一些令人担忧的。嗯 嗯，那当然，对于新赛季到底是使不使用外援啊，现在大概率是使用外援。那舒豪也在昨天是完成解封了，就是再次回到首钢之后，舒豪又会给球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其实前个赛季是大家都看到了舒豪这个表现呢，就是他的支配球能力是很强的， 嗯， 啊，对球队的串联能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球场上的经验，包括他带动球队的这种作用啊，就是鼓励球队啊，正面的这种正能量的东西还是非常非常好， 嗯， 那么弱点就是问题，大家也是比较清楚的。毕竟他经过大伤之后，他是爆发力现在确实一般，这个是不用讳言啊。这个包括他在CBA 赛场上面对不像是美国赛场那样的那么好，说你过去了就过去了， 嗯， 是吧？给你机会你就给你机会了。但是咱们不是，咱们很多球队都是有那种玩命防守的，哪怕是稍微有一些脏的那种防守性球员， 嗯， 去纠缠他， 是 对吧？并不是一个人， 嗯， 并不是一个人，是吧？就是为了掐他，就两个人，可能三个人，各种各样的动作，什么都有。所以这个强度，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不比美国那边差， 嗯， 甚至还更强。所以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考验。那么在过去的那个赛季，其实林书豪打的比赛并不多，这个可能也是一个疑问， 嗯， 对吧？他只是打了几场这个发展联盟的比赛，然后就不打了， 嗯， 一直通过训练来保持自己。那么当然他的这个职业精神是毫无问题的，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去质疑的。但是他就没有比赛，回来之后会不会达到一个大家期待的状态， 嗯， 哪怕和这个之前的那个赛季达到一个基本的水准， 嗯， 我觉得还是期待吧，或者说有待观察吧， 嗯。 但是他来了之后一定会给球队带来很多正能量的东西，但是我始终是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整个的外援的这种情况，最管用的外援可能还是三号位的外援， 嗯， 啊，这几个顶级的球队都是三号位外援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嗯。 那么后卫线上的外援，你说有一定作用吗？有，但是现在最管用的就是三号位。三号位有一个非常好的威姆斯啊，这马上啊，他们这个级别的外援，他们球队的层次会提升的更多，嗯。 嗯，好的，谢谢申叔啊，这 好嘞， 大早清的，感谢申叔，保持联系， 哎， 再见， 嗯，拜拜，嗯嗯。 刚才大家也都在说啊，首钢这个队员啊，就是一年比一年岁数又渐长，巧说大部分都还是当年跟老马夺冠那些老人啊，啊，确实如此啊，包括 现在加盟的新人也有，内线的两名队员是新人， 嗯， 对吧？这个李慕豪和范子铭， 哎， 那锋线上位置上呢，还有已经和球队一起合练了很长时间的雷蒙， 嗯，关老爷说特别的期待雷蒙，因为整个季前训练啊，他都是跟了全程，而小川呢，估计前半赛季不能特别指望啊，毕竟还是一个伤愈复出的一个阶段， 嗯，包括方硕也是一样，做完手术之后呢，现在还在恢复当中，还不能够和球队进行更有强度的合练， 嗯，所以我们就也是以一颗平常心啊，去面对新赛季的首钢。初心问说麦克雷还签约吗？麦克雷已经上，应该是回欧洲那屋了吧？ 已经跟人家那屋了，啊， 对，所以他不回来了啊。 就是在的时候大家好像也不是特别喜欢的， 就是没有展现出什么太强的存在感， 必须得走了之后迁在别人家之后我们才怀念的。 谁不在想谁、 哎、 又回到这节奏里了、 嗯、 托尼们也说书豪能不能恢复之前的状态还是表示疑问啊，还要适应没有之前那个双外援了、 嗯、 啊，这是书豪要在某个时间节点当中独自的去面对这些强硬的防守、啊、 但是在单外援体系当中呢，书豪他可以面对着有李慕豪和范子铭这样本土相对高大内线、 嗯、 这个打法也是在他在首钢队阵中的时候没有 没有的嗯，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啊！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足球。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D组第五轮，一场焦点战，法国客场是1-1战平了乌克兰。上半场乌克兰的沙帕伦科进球，法国在第50分钟扳平。科曼右路传中，拉比奥特小禁区前头球攻门被封堵之后偏转了，马夏尔在近距离射门之后又被皮亚托夫挡。过了后卫越过了门线啊，1-1，这也是他2016年以来的第一个国家队的进球。 另外呢，在今天凌晨G 组的第五轮一场比赛是展开争夺，结果呢荷兰队在主场是4-0大胜了黑山，德佩、梅开尔度、维纳尔杜姆和加克波也都取得了进球。还有一场热身赛啊，是葡萄牙对阵卡塔尔，最终呢葡萄牙是3-1战胜了卡塔尔，安德烈席尔瓦、奥塔维奥和毕费都取得了进球，这也是两个队第一次交锋。当然这场比赛呢不计入世预赛欧洲区 A 组的成绩，就是卡塔尔跟着这 A 组就一块踢、 嗯、 啊，就相当于练兵了、 嗯、哎，这是东道主的优势、 嗯、 啊。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一段时间以来这一轮的世预赛啊，昨天执教首秀面对的是排在第189位，也就是欧洲倒数第3的列支敦士登，很小的一个国家啊，所以德国这个开门红也是妥妥到手了。果然弗利克啊表现也非常的正常啊，但是2-0面对的是列支敦士登，又很难把它定义成开门红，呵呵， 嗯、 啊，就觉得好像赢得还不过瘾，是 就是咱2-0赢了马尔代夫。 啊，这个感觉就是有什么的呢、 嗯、 啊，这不应该是很正常的甚至更大的比分吗？继续来听听严强的分析啊，他也觉得欧洲区的世预赛开局强队慢热这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是未来的冷门恐怕不会特别多。 说回到欧洲区的世预赛，那有西班牙终止了自己世预赛当中28年不败的记录啊，意大利也延续了一个不败记录，但意大利呢是和保加利亚踢平，包括德国啊打这个云南部队也只是2-0的获胜。但是我想在这样仓促的一个夏天，联赛又已经开启的情况下，第一场世预赛列强表现不是那么出色，这是情理之中的，一点都不奇怪。长久来讲，这个世预赛在欧洲区不会有太多的冷门，像英格兰这样的球队呢确实人才辈出，年轻人选项也很多，而匈牙利这场现场非常严重的种族主义行为，我觉得反倒是鼓舞了英格兰的战斗力，因此欧洲的世预赛我相信不会有更多的冷门发生。 另外德国足协有官方的消息，在当地时间周日对亚美尼亚赛前将会为诺伊尔和托马斯穆勒举行百场的致敬仪式。那德国媒体说，德国队的前任主帅勒夫原本也是在受邀的范围之内，但是勒夫拒绝了啊，说拖延这个仪式、 嗯、 他觉得这是弗利克的国家队主场首秀，不能抢了继任者的风头。呵，这真 显得挺有风度， 对，真懂事儿、 嗯、啊。另外呢，根据西班牙媒体《每日体育报》的消息说呢，皇马计划在明年的1月份正式开启和姆巴佩的谈判。 嗯， 如果他在那之前没有和巴黎完成续约的话，那么皇马就可以在1月份直接和球员对话了，因为还有半年的合同嘛。 嗯， 根据报道，皇马呢已经为姆巴佩准备好了7种不同的合同报价， 火、 啊，但是最终都没用上啊、 哦， 因为巴黎压根儿就没想接受皇马的报价。 是， 如果明年的1月份姆巴佩还没有和巴黎续约的话呢，皇马可以直接给球员开出合同， 嗯， 等，姆巴佩合同到期的时候，就可以自由身加盟皇马了。 对，所以皇马现在也是非常的乐观啊， 嗯， 觉得自己 已经在这事儿上领跑了啊，能够成为姆巴佩的下一站。 我忍一个赛季， 嗯 啊，然后呢，把这个两亿，划了划了，拿出一部分来给姆巴佩，姆巴佩肯定很开心啊，然后自己都省了一部分， 嗯， 其实也不错。 对，两全其美的事儿。所以大巴黎今年为了集齐这个超巨们， 嗯 啊，就让他们再玩一年吧。啊，严强说，夏窗梅罗同时的转会也是载入了史册。而未来呢，皇马是不是现在暂缓姆巴佩的签约，是不是要哈兰德啊？这一切还存在变数。 在对已经结束的夏窗做一个回顾啊，这个夏窗应该是这几十年来我们见证的最离奇的一个夏窗，因为像梅西和 C 罗这两位必然会要进入到历史高峰的传奇巨星啊，都在啊同一个夏窗转换了东家，特别是梅西啊离开，大家都认为他不可能离开了巴塞罗那，这肯定会对于欧洲足坛列强的争霸形成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个夏窗还是会留下一些更大的悬念，会留到2022年去解决。姆巴佩的去向啊，指向都是皇马，但是在没有最终成型的情况下，我觉得可能还会有变数。当然，到了2022年1月1号啊，剩下合同最后6个月的时候，姆巴佩是可以和其他俱乐部预签合同的。此外，还有哈兰德。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西甲其他的消息啊。昨天西甲的巴雷卡诺俱乐部官方宣布哥伦比亚球星法尔考加盟了球队，之前这个法尔考是在马竞啊，而且拿出了非常高的进球效率。之后法尔考曾经前往过摩纳哥、切尔西、曼联、加拉塔萨雷，最近呢是和加拉塔萨雷解约了，那昨天他也是重新的回到了西甲。 嗯，另外刚才呢提到哈兰德哈，哈兰德呢也是在明年的合同到期，所以在明年的1月1号的时候就和姆巴佩面临着同样的局面了。温格教授就说了，他对哈兰德啊是首先赞不绝口，紧跟着呢他又说未来哈兰德应该前往英超去踢球啊。温格说，我认为这是一件会发生的事情，哈兰德大概是继姆巴佩之后足坛又一个备受瞩目的射手，他是一个超级天才，所以按现在英超联赛这个经济实力啊可以占有统治地位啊，因为他是最赚钱的联赛，所以呢最好的球员总是走最光明的道路，赚最多的钱。但是这话说完了之后，阿森纳的这个球迷会怎么想呢？ 嗯，最好的教练也会走最光明的道路，赚最多的钱。温教授您回来吧， 带着哈兰德一起回来。 对，带着哈兰德一起回来。但是温教授说，对不起，我现在都已经7章的人了，我只想当个球迷， 在欧足联认个这个顾问什么的就行了， 哎，就行了。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世预赛当中，英格兰队是官方宣布桑乔因伤不会出战之后2场世预赛，目前已经是返回曼联了。他是在训练里受到了轻微的撞击，经过进一步评估之后呢，决定他还是返回俱乐部。而昨天曼联官方也是宣布格林伍德当选了球队的8月份最佳球员。 而在英超呢，是官方公布了8月份最佳球员的一份候选名单，好像切尔西的阿隆索，西汉姆联队的安东尼奥，西汉姆联的本拉赫马，包括热刺的戴尔，埃弗顿的格雷啊，以及格林伍德都是进了这个名单。 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一个说说国足啊，就是战日本国足需要哪些方面的调整，还有呢就是说说那些您记忆当中赛场上的盘外招，让人特别哭笑不得的啊，可以继续来回顾一下。好了，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第四个时段再回来。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如果你有绝妙的创意，有表达的欲望，有做主播的梦想，机会来了。你好大主播，北京广播电视台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正在热烈报名中。本次大赛旨在鼓励声音内容创新，发掘和培养善于表达、精于策划、专于运营的新时代融媒体主播。大赛面向社会开放，不限专业，不限领域，不限经验，年满16岁均可报名。获奖者不仅可以获得奖项证书、现金奖励，受邀参加颁奖盛典，更有机会获得签约资格。报名及作品提交持续到9月12号12点。关注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赶快报名吧。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北京时间的8点31分，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王毅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雄鹰唱晓第40段了。今儿我们的两个话题，先说说国足吧。啊，大家伙对于这个战日本的调整啊，真的都还是非常的理智的啊。小盘子就是说，和日本比赛还谈什么战术调整、战术设计？别按常理出牌，让国足们自由发挥吧，让日本无从下手，以无形胜有形，踢出一种游击队的感觉。跟越南的时候在排兵布阵大杀四方，哎，我觉得其实不无道理哈。 这让我想起了咱们中超的一个队 啊， 中超这个其中一个队咱也不说是谁了哈。这教练安排了一个战术，安排完战术之后呢，跟队员说，队员上场踢，按照那个战术踢 啊， 按照这个站位踢了2场还是3场，都不赢 啊。 然后这教练也在下课的边缘的时候呢，队员突然有一场比赛，场上几个老队员带着一商量，哎，咱按着以前习惯的踢吧，咱自己商量一个踢吧，哎，赢了，哎，从那场比赛之后，这个战术就是教练就说了，说那个这场比赛啊，咱们打4-3-3，然后呢，上场之后呢，你们可以根据场上的具体情况自由发挥，然后上场之后就不定这场踢成什么阵型，反正就是 场上就行， 这几个主力踢高兴了，然后球赢了，外援踢舒服了就行，哎。完了之后教练就被称为一个神奇教练， 战术大师， 对一支球队的调整极为有效。 哎呀，所以现在国足的队员们这么强力的后勤保障，又有那么多的什么技战术分析师都前边去了，这 然后哥几个商量商量，咱自己来吧， 咱还不要那些数据分析了啊，还是按自己的方式踢吧。但是对日本，我觉得小盘的这个方式啊，未尝不可。就像宁波说，乱拳打死老师傅嘛。你说对日本，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想象吗？还制定一个什么样的战术？ 而且 真是不用多想。 其实说实话呀，日本队他的战术打法，咱们要分析起来，比前一段时间呢分析澳大利亚队要容易。因为澳大利亚这支球队，他毕竟人员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在赛前呢，甚至咱们在做体坛研习社的时候，慧凡应该有印象，当时呢马德兴老师说了，说教练组包括这个技战术的这个团队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他们去猜测这场比赛澳大利亚会打用什么样的战术打法，怎么样的人员组合。但是日本你不用去猜测，他基本的阵容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尽管说第一场比赛输给了阿曼，我相信森保一不会大幅度的调整自己的战术打法和人员安排，所以看看他之前那几场比赛， 就完全可以了。再有阿曼那场比赛的阵容也应该会成为这场比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借鉴参考。你就按照那场比赛的人员去准备，他的人员调整和变化之后，打法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的。 只抽白万说咱得踢得野蛮一点，踢得比韩国队还狠，让日本球员怕了就能行。 一上场先来三个大双飞是吧？ 哎，但是咱看啊，就咱们目前因为跟澳大利亚确实是输在这中场了，而咱们的队员瞧瞧中场的这几位，然后吴曦，西哲，就说下场跟日本， 包括像金敬 道啊， 吴兴涵， 吴兴涵，你说就下一场我们上池中国，那又会有多凶狠呢？没有那种特别意义上的狠人吧？ 还是应该选杨世元，秦升是吧？ 孙姓球员 啊 啊，这样的啊，赵军啊，我们这个选人的工作。哎呀，现在想起来有一些问题呀。 但是在整个的中场当中，你看6306也提到，没有后腰的庇护，后防线总是直接暴露给对手。这样的话，丢球是迟早的事。可能在这场比赛的分析赛后当中呢，很多人批评像大宝的防守，批评蒋光泰的防守，包括我们这个后防线。但是真的像6303所说的，防守那不是仅仅后防线这两三个人的事儿，对吧？防守是一套体系，如果在中场没有建立第一道屏障的话，那我们的中后卫防守压力势必就是很大。另外一个，我们防守当中的你赛前所布置的战术防守的这种策略是不是真的契合比赛的进行。你像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咱们的雄鸡节目的嘉宾也分析过，澳大利亚的两个非常有威胁的进攻点，一个就是马比尔，一个就是博伊尔，这两个边锋型的球员速度奇快，而且状态非常好，但是我们的防守呢，恰恰是选择了去防中锋的一个人员的配备，而把这个边路让这两个快马 直接给放空了哈。我们知道对方有这个，无论是在后防上有苏塔这样的高个儿，还有中锋，但是身体真的不占优势，还非要跟人家去硬碰硬，这就打得很不聪明了。小奥同学说，感觉跟日本之间不需要调整，破罐破摔吧，就那我理解您的意思，就是按着跟澳大利亚这一场的战术布置，我们就这么着了，少被进几个就成。 你像这场打澳大利亚的比赛哈，就是数据上咱们肯定是全面的处于下风啊。在比赛结束之后呢，李铁的排兵布阵也是引来了一些争议嘛。大家会说这个阵容几乎是40强赛的这一套阵容，但是你打的是12强赛了，已经完全是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前锋冲击力不强，中场的攻防转换节奏比较慢，这样后防线就满是漏洞了。就对方的马修瑞恩，这是门将啊，门将说我们用了15分钟的时间，前15分钟，相对收一收啊，国足也确实在前15分钟的时候创造了几次机会，包括吴磊的那次切入禁区里面的打门是吧？包括在禁区前沿有连续的几脚攻门被对方封堵，说我们用了15分钟时间呢，搞清了他们的战术打法啊，搞清了中国队战术打法，然后我们就加快了比赛的节奏，将几次进攻转化为了进球，也就意味着其实澳大利亚的球员在赛前的准备，包括在临场当中阅读比赛这个能力还是很强的， 非常强啊！而且这种瞬间就能够通过阅读比赛的结果做一些临时性的调整。The Three 说战日本，他倒觉得国足对日本不会输特别多，有可能有拿分，哎呦，还这么乐观呢啊！说因为当你满心失落的时候，国足会冷不丁的绝处逢生，给你希望。 就刚才是哪位家里人说来着？谁想到上一届12强赛咱赢韩国呢？ 也是哈。就是当你没有任何希望的时候，你也觉得，嗨，这比赛还要什么自行车呀？反倒可以一个更放松的心态去拼搏。这也有点像咱们国安哈，一直以来都是在很不经意的时候给你一些惊喜， 然后就是让大家觉得很气愤的时候，最后战胜了长春亚泰和上海申花，是这意思吗？ 就是在就觉得哟，这队没救了，这赛季 就是赢了这场两场球之后，你觉得好像还行 啊， 是吧？ 还是相当可以的 啊。 咱们国安还是相当可以的。三口之家说，咱跟全主力的日本很久没踢了，他觉得呢谈不上特别了解日本实力， 踢哪儿算哪儿吧。 嗯， 啊，东亚杯的不作数，说刚才你们说那个恶人战术不对啊，踢得有侵略性，一定程度上就能震慑对手。 其实当年在甲 A 时代啊， 嗯， 就是有一种踢法， 嗯， 一上来之后呢，就先给对方三杀威棒， 那、 一般都是这个中前场球员， 嗯， 回来帮着协防的时候，咔咔咔，来三个大飞铲，对于对方的这个中场组织核心， 嗯、 就即便吃了牌， 嗯， 因为比如你是前锋， 嗯， 你吃了牌，你后边的时间你没事不铲人家后卫去，你这个不会被红牌罚下的， 是。 但是后防队员刚开场的时候，别上去啪啪啪来大仨大飞铲，然后吃三张黄牌， 那 不敢动了， 是 吧？ 嗯， 哎， 对， 所以大家怀念的就是安德雷斯那个 啊，对，那种啊，就我们真是跟日本可以踢得更有侵略性一些哈啊。但是这场究竟是怎么样一个排兵布阵？相信李铁在跟澳大利亚之前就已经做好准备了， 嗯， 啊，只是现在需要调整的是心态的问题。啊，我们也继续连线了几位嘉宾啊，来听听腾讯体育的赵宇，那他觉得进攻端首先还是要发挥吴磊和规划球员的特点，嗯，不应该让失败的情绪蔓延，调整心态，迎难而上吧。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些规划球员在比赛当中也是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嗯，比如说像阿兰洛国富上一场比赛应该在下半场试一试的，啊，我觉得像吴磊这样的球员，也基本上是欧洲水准的。其实对于吴磊的使用，我们应该更多的给他传身后球，利用他的这个前插的速度来给对方制造威胁。当然了，这个能不能传出这些球，也看我们的中场球员能不能获得机会，或者说是能不能把自己的这个优势发挥出来。我觉得跟澳大利亚队比赛，可能刚开场15分钟把这种传身后球给吴磊塞身后球的这种作用还比较明显，但是到了后面的比赛被澳大利亚控制住之后，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做法了，这是让我觉得比较遗憾的。不管怎么说吧，还是应该尽可能的发挥吴磊他的特点跟作用。郭田雨跟王秋明的身体状态恢复逐渐恢复好，对于国足来说是好事儿。但说实话，这两名球员其实并不是国足主力框架当中的，所以即便他们这个伤愈对于球队的这种整体带来的帮助并不能起到决定意义的，决定意义的还是过去40强赛的那些球员那个阵容战术打法吧。当然我觉得在这方面可能李铁稍微区别的就是，我们一定不能完全墨守40强赛的打法，还是应该做出一些调整。40强赛的时候我们踢442啊，踢433效果不错，但那是对弱队，面对日本队这样的球队，我觉得像这种541或者说是4231这种阵型应该更合适一些。嗯，也希望李铁能够根据自己球队和日本队的特点找到更合适合理的战术安排。日本队上一场比赛输球了，可能跟他们的这个磨合不到位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这场比赛他们随着过去这段时间的训练磨合，应该说是状态应该达到最佳了。而且上一场比赛输了，这场比赛必须得战胜中国队，这样对于中国队来说这场比赛就会更加的困难。嗯，我觉得输掉第一场比赛之后，可能中国队也感受到了外界的压力。其实也没必要想太多吧，就是现在一场一场去踢，可能大家对于中国队而言也没说一定要让你冲进世界杯，说这个不冲进世界杯就不行，这个可能也不现实，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打出自己的风格，打出自己的特点，甚至说在有些比赛当中让人们看到未来的希望啊，这才是大家对国足的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说连这一点做不到，那这种失望情绪蔓延也就比较正常了。所以我也希望中国队在跟日本队比赛之前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尽快的忘掉那场0-3的失败，把全部的这种注意力都投入到接下来跟日本队的比赛。我相信这场比赛会更加的困难，中国队如果说最终有可能2连败的话，那我们就只能很坦然的很平静的去面对这个现实，因为澳大利亚队、日本队就是这个小组当中最强的两支球队，你跟他们踢占不到便宜都是比较正常的。 嗯，我们也继续来说说第二个话题，就是那些 体育赛场的盘外招啊，有哪些让您觉得哭笑不得？ 就这个盘外招啊，首先它得是在这个规则体系之内的， 哎， 对吧？就比如说西西帕斯这事儿，人家西西帕斯自己也说了，我没违反规则呀，我要是违反规则了，我甘愿受罚。 嗯， 但是呢，确实没违反规则，但是也让这个比赛很难受， 让对手相当难受， 哎， 啊，就特别是首轮跟穆雷的五盘大战，西西帕斯是总共用了两次卫生间暂停， 哎， 就是到了他局势占优的时候，哎，对不起，我去趟卫生间啊，然后就一去，很长的时间过去了， 一去去好几分钟， 对，所以这也是让对手觉得很别扭很难受的事情。穆雷呢也在社交媒体上说，含沙射影，说今天美网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了吗？ 啊，你包括在这个打马纳里诺的比赛， 哎， 是吧，他也是用了一次超过七分钟的卫生间暂停，回来之后横扫了，这赛后呢，这个马纳里诺被问这个事儿的时候，问到这个事儿的时候，西西帕斯就说嘛，说没有什么，是吧，人家对手其实挺好的， 嗯， 说西西帕斯也没做错什么，错的是这个暂停的规则， 嗯， 就是要么你把这规则修改了， 嗯， 西西帕斯也是说我没违反规则，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盘外招这个事儿啊，他就是在规则体系的游走在规则体系的边缘， 嗯， 结果第三轮面对阿尔卡拉斯的时候再用，可一可二不可三，第三次这个卫生间暂停就不奏效了， 嗯， 是吧，虽然说他加快了在卫生间的速度，五分二十七秒就回来了， 嗯， 但是最终还是输给了对手啊，无缘晋级。 但是他这种招数啊，这种套路还是真的挺招人烦的。你说球员都希望是一个正常的公平比赛，可是每次遇上西西帕斯都经常是五盘的长盘决战，还要忍受他的多次卫生间暂停，这种心理上就是给人都能给等毛了的这种感觉，还是挺别扭的。 对，打乱对方比赛节奏的这个做法呀，是在大赛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你比如说像排球比赛，对吧，也会这样，对方连续得几个分怕我叫个暂停， 嗯， 篮球也是，对方这起势的时候我叫个暂停， 哎 哎，把你这个打断一下。他这网球呢，他没有那个暂停的机会，那怎么办？我去趟厕所， 嗯 啊，对吧？比如说侃爷不是也是吗？我去趟洗手间，回来之后我就进球。 哎，侃爷那个实在让场上的大家都给惊掉了下巴，就侃爷怎么 就走了是吧？ 上哪儿去啊？也不说一声打个招呼的。啊，但是确实在这样的过程里边，我们也是来分析分析这其中的背后原因啊。葛小倩继续来分析，她说相比于大阪直美啊，这个西西帕斯他的这种压力主要还是来自于外部的。 西西帕斯和阿尔卡拉斯的这场比赛其实相对来说，大家在赛前感觉说西西帕斯应该会百分百或者90%能够取得胜利，但是可能因为对于西西帕斯来说，他的场外因素也可能影响到一点点他在场内的表现，但是这种影响并没有说是大阪直美影响那么厉害，因为大阪直美的这种问题真的是心理原因，它是由内而外的，而西西帕斯呢，很多是他自己的这些赛场上的小小的这种行为，然后引发了赛场周围的对他的这种一种包裹，包括看台上的球迷可能会在他又要提出去卫生间的时候会嘘他，包括他的对手或者是击败过的对手或者是之前打过球的对手会在网上对他的这种行为给予一定的这种评价，然后他一定会去看到这些评价，然后会对自己接下来的行为有一个新的想法，不管他是说啊我是要改变啊，还是说我要继续，我就是要去上七分钟的卫生间，这个会对他的这种备战和精神状态可能有一点影响，但是就是在比赛中并没有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他依然展现出三号种子应该具有的实力，而且在赛前他也是被大家专家们公认所看好的，就是男单里面能够拿到本届美网冠军的前五位的这种热门人选。 好，来分享大家伙的留言啊。刚才大家听到这个西西帕斯这一段，还是都有一种不同的感觉的。 这个一号线啊，他说 一号线说是侃爷，刚才那个09400任务行就说嘛，说我能理解侃爷啊，这比赛过程当中咱也不能憋着呀。 嗯， 然后一号线就说了，那赛前准备干啥？ 就是啊， 我也是这个观点，为什么比赛前就是不做好充分的准备呢？ 嗯，也但人体也是非常的奇妙的哈，也许就在那个时刻，侃爷突然觉得哎不行，我得去解决一下啊、这也很正常。 当然就是刚才还在聊天的时候啊，跟慧凡说我要是以后西西法斯这个对手、我也盘外招，对吧、你不是去卫生间暂停去了7分钟吗？我在这场地里面干坐着等着、等你回来跃跃欲试的时候，我都不跟你过招，我直接我也卫生间暂停 啊，就以敌之道还施彼身、 然后呢、你就在这儿你再坐7分钟 啊，对， 那这样现场观众困难点，现场观众一刻钟看不着球，看俩人在那坐着， 就一到那个暂停时刻，现场观众说行了，那我们场外溜达溜达吧， 对，大家一起去卫生间 造成了卫生间拥堵， 就是因为拥堵嘛，所以得给大家多留出点时间来，15分钟够了吧，排队够了吧 CJ 说这种盘外招啊，不只是在体育赛场上，打麻将的时候也常有，不胡牌的、直接卫生间暂停去。 这刚才还有这个，一看咱们家里人这个麻将高手挺多的，说这个不胡牌老给别人点炮的时候，换个位置啊， 换换风水。 对，说实在不行，换副牌 啊。换副牌这事儿，这有点不地道了吧？当然我们说到了国足哈，面对日本究竟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有很多的家里人都排了一个自己心里的阵容 愉悦是吧？ 对，这个叫愉悦的家里人说，门将还是上王大雷吧， 嗯， 四个后卫还是四后卫啊，说依次是王刚、李磊、蒋光太、张琳芃。那这个四后卫跟40强赛是一致的，三后腰是池忠国、吴曦和西哲，两个影锋是吴磊跟阿兰啊，一个顶在最前边，支点是玉宁啊。说大伙儿觉得他这套阵容怎么样？ 圣诞树 啊， 4321，圣诞树。 咱们国安长时间打过这阵型， 把艾克森给雪藏了， 放下去了啊，艾克森当一骑兵使。 您这个阵容一定在排出来之后会被说把就差把所有的国安队员全放在场上 啊，说有这个叫什么护犊子之嫌， 对吧？玉宁、西哲、小池、李磊、王刚，咱一共去了6个，您就是大宝没让上。 哎呀，这不行，这不符合国足的平衡理论哈。刚才还有一位家里人，原文找不着了，也排了一个阵型啊。 但是这边托尼韦这个盘外招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当年啊，基德当主教练的时候 啊， 让队员就是让场上队员把自己撞倒，然后呢把这饮料洒到场地里边，比赛中断 啊，这是人为的比赛中断， 自己的球员撞自己的主教练 这个也。真够用咱北京话讲，真够鸡贼的其实盘外招啊，总是在利用规则向下去有一些制约对手的办法啊。大家伙儿也想到了很多。 其实这东西呢，它是扰乱对方 军心的啊。 对，让他一个是节奏，另外一个是心态的。 对，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度嘛。如果这个度比较拿捏的比较好，它就算是一个战术。比如刚才有家里人说了，乒乓球比赛 啊。 擦个 汗呀， 换个 球 衣服啊什么的，是吧？换个比赛服，我到这个更衣室里面换件衣服，中断一下。这个在规则允许之内呢，而且也没有对比赛产生太大的节奏上的变化，大家也能接受。你这个西西帕斯这主要是，一是频率高，第二是时间长，是吧？ 就是有点磨人。 嗯， 这一点，这要是一急性子，这实在是觉得特别难受哈。The Three 说，想起来一个2011年。足协杯半决赛，咱们客战鲁能的时候，鲁能在跑道上摆了几桶 大鼓， 对，几张大鼓，一整场就没停过。这个我觉得这不属于盘外招了，这属于正常的赛场干扰。 就是他不是他在那个跑道上 啊，对，就是搁的地儿不太合 适，对，就你搁在看台上，球迷敲。但如果那样的话，就是还有一个，你要是允许球迷带鼓进去的话，你允许 主队球迷带，你就得允许客队球迷带。 哎，这是 你允许在这个场地放这个大鼓，你就应该允许在另外一个场地当中放那个大鼓。 嗯，对， 统一的标准的话，它就不能称之为是盘外 招了， 对吧？ 嗯 啊。另外呢，我还记得就是中超当中有那个南方球队啊， 嗯， 也是赛前洒水的事儿，反正就跟那洒水干上了。 啊、 夏天， 嗯， 比赛放在下午， 嗯， 然后呢就开始浇水， 嗯， 就是主教练 从下午开始浇、 哎，主教练就站在场边就指挥着这个场工浇水，浇到主教练认为可以了， 嗯， 啊，这个温度足以把水蒸发形成场上桑拿的时候， 哎， 主教练说行，停了， 可以了， 哎， 嗯， 因为我的队员天天在这30多度、40度的这个温度下踢， 嗯， 啊，虽然说我们难受，但是我们能踢， 嗯， 哎，北方来的球队就是你难受， 嗯、 然后你就吐了，就中暑了、 哎，对，就一定要制造人为制造桑拿天儿哈、 嗯， 也得制造出这种感觉来，嗯，赵军说这西帕斯要是当年。面对当年的麦肯罗，老麦肯定会上去拿球拍敲他的脑袋的。 我觉得萨芬也干得出来。 是，萨芬这直接不是摔拍子了，直接把拍子摔人身上了。这暴脾气，嘿、 嗯， 哪能忍受得了这个？啊， 7550说刚才说的这个阵容，还有咱们说到国足的这个阵容，说这几个后腰全是小个儿啊、 嗯，啊， 这咱也硬不起来呀、啊。咱现在真的就是中场这几位球员，还真都是。不是这种身材高大的硬朗型的、 嗯、对、 但即便是小个儿，你像池中国的覆盖面积、 嗯、 对吧，他的跑动能力还是可以的，而且你面对日本队呢，可能还真的是需要这种一致有一定的脚下技术、 嗯、 另外呢有非常好的跑动能力的球员， 对，去扯开一些空间。6306也说对日本啊，防而反击也要在中场筑起篱笆啊，否则就成半场的攻防演练了，也很难守得住，所以真的这个腰一定得硬啊。还有家里人说，哎呀，此时此刻一览众山小，说一想李可受伤没去就觉得特遗憾啊，李可的这硬度还是足够的、 嗯、但是他的、嗯、这个伤还真的是挺别扭的。 嗯，哎呦，三口之家真敞亮，哎，说作为河北人、 嗯、 我是一个河北球迷 啊 我们永昌停电确实有点对不住国安啊，呵呵，可爱的球迷啊、嗯！ 但是那个，反正确实停电时间是有点长。 对， 但你就说它停电真的就 是盘外招吗？啊， 就对永昌那么有利吗？ 啊，也未准其的， 是吧？ 嗯、对。 反正最后那场比赛是平了， 嗯 啊，结果上来讲，咱们就用结果倒推，可能对于国安的球迷来讲会觉得，哎呀，那个停电对于国安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嗯 这边说到了战日本需要哪些调整，驻塔人 Mike 说要能调整的其实不太多，他说最重要的就是调整心态、 嗯、 一个经常不及格的孩子不要指望高考要考那985，做好未来3-5年复读的准备吧。 啊，是，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很重要、 嗯、 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快结束了，在随后的1025动生活节目当中呢，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张公池也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个冰球运动的故事。 嗯，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即刷即住，自由呼吸，原装进口，就选德国都芳漆。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 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午后开始，本市将再次迎来降雨天气，预计降雨断断续续可以持续到6号上午。降水过程中容易出现道路积水现象，驾车出行请不要贸然涉水。山区地质条件脆弱，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